锵锵三人行，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是美女饥渴症啊，所以好不容易逮着杨叔来了啊。杨叔上次这个艳照门呐、啊，照的非常，不是说的非常的好啊。 没有没有。 今天你看穿的像个学生妹吧？ 我特意搭配的、 哎。没错，人家真是这广院出来的哈，会搭配这个话题。 为了迎接高考。 我还迎接呢，现在正在高考。徐老师跟你也有关系啊、嗯、高考作文题目都出来了、嗯、 对， 是吧？ 你还真别说，我是九年前参加高考的，我现在每次一到高考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紧张。 哦，原来你不年轻了、啊、九年前 你十九年前吧？ 我29年前吧。九年前参加高考你有什么印象？ 我当时考的那个题目特别简单，我后来看了现在这些人的题目啊，就特别同情这小孩，我就觉得现在小孩是不是太聪明了、嗯、这现题目拿给我考我得想半天，他是云里雾里。 九年前是什么吗？ 诚信。然后基本上我跟你说，我、那个、 越没什么越考什么诚信。 然后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吧，就很多小孩他都是背范文嘛、 嗯、 然后背的八九不离十，然后大家的作文分都特别特别高、 嗯、 然后现在基本上都是开放性的话题，越来越抽象，越来越看不懂，有诗有漫画有。 没错，这个咱可以给大家说说。徐老师你看看现在学生1970多万考生吧，10000000的高考，你说这个扩招之罪啊，这到最后都当民工都去富士康吗？难道是吗？就是，但是大家这个心情啊，你说这个万中选一的，就只能依托于宗教力量。我们来看看现在考生们膜拜的考神，哎，我们导演给看一下，考神，哇，我觉得这个很有现在动漫的感觉啊。 这个据说已经被转载20多万次了，就是每一个要考的人，据说这个它的标题叫做“谁不转谁考不好，转了你就考得好”。但是它那个有点像个千手观音嘛，左边拖一个书，右边拖一个手枪。 对，反过来就叫神 枪啊，笔啊、嗯， 反过来就叫神考。另外还有一尊考神，你知道是谁吗？《儒林外史》里头的范进。有人说范进是考一辈子没考上，你还拜范进？但是你刚才说这作文题，网友也有这个调侃和恶搞。这个什么北京啊，什么不同赛区，哎，不，什么叫赛区呢？不同的这个考区题目都不一样。我给你讲讲这些恶搞反映社会面貌。哎，咱们导演给看一下吧。他们你看他怎么调侃？全国一号啊，有鱼吃还捉老鼠。暗喻富二代，然后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说的是天上人间。你看北京劲儿啊， 太坏了。 对，上海城市与我是世博，重庆劲儿难题预测地震，陕西谈成才环境，宋山木强奸门，天津我生活的世界地震天坑。知道什么叫地震天坑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吧，徐老师？ 最近有很多天坑， 全国各地出现很多。 有一个天坑， 不， 全国各地出现很多大坑。 人民日报说跟地震没关系， 人民日报从来都说没关系。 水抽掉以后形成的，是不是？ 四川是最美的青春，富士康跳楼的年轻人，广东与你为邻，非诚勿扰。然后咱们再看看下边，江西卷叫找回童年，童年是三鹿奶粉，绿色生活，低碳，这还不错。幻想与现实，连房价调控。角色转换之间，你看这有美女之乡的特色了，从小三儿到二奶啊，这不一回事吗？幸福是不要蜗居，参与地震怎么救援，生活品质靠什么来支撑，低保。 哎呦，你说要是这个学生真的往这个方面写，会有什么后果？ 哎，徐老师，我觉得要叫你判卷子，哪个学生真敢这么写，应该给高分。 我看这些考卷，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评分了，真是很难的。题目出的越好，其实越难评分，尤其是大学高考这种。考研究生的时候呢，你知道老师是谁，所以你大概你会往哪个方向去努力。 嗯， 现在这个考卷，哎呀，我不知道你写的很好，可能会评的很差的。 嗯。 因为他考试那个考评卷啊，他一定有一个英文说 model answer， 就是说有一个大概有多少点，你讲到了多少点了，你大概有个什么东西给你多少分。你要是特别天才，像韩寒这样就惨了。 这绝对是跑题的。 对， 韩寒好像最近有个名言，说是什么中国人第一次学会撒谎就是在作文中。 对，他是说撒谎作文嘛。哎，但是就是徐老师刚刚说的，我就在想，你说这个出题人的想法跟评卷人的想法是不是不太一样？ 当然， 就是说他出题的人他是希望你往这个方面说，哎，但评卷的人又觉得你可能写偏题了，或是怎么样？有时候在想，这个偏题不偏题怎么界定呢？既然他让你自由发挥，那你应该怎么扯？只要你道理说得通，逻辑分析能力很强，你都应该算。 我跟你说一个，你知道现在微博上大家都在争答这个作文呢，就是根据这个题目，比如说刚才有一个作文叫幸福是， 我认为很精彩啊。这个微博这个作文怎么讲，就是说幸福是什么啊，幸福就是啊，某一天咣叽你们家被门撞开，这门被撞开，100多个拆迁队进来，说徐宗赶快搬家，要不推土机把你们家把你们家推了。这个时候幸福是徐子东微微一笑说，哎，徐子东家在隔壁，我是窦文涛家。哎，这个很精彩啊， 对，很精彩。 这个是在网络微博上发起的高考微作文。 问题就是说，假如你是评卷的老师，你碰到这样的作文你该怎么办？ 嗯， 就是很可能会给低分。 嗯， 而且呢，现在的那个考试啊，好处是它可以往不同方向去发展。 嗯， 就以那个老鼠，这个猫捉老鼠的那个全国考卷， 嗯， 就说猫有鱼吃了还捉老鼠吗？对不对？但它照理说它可以往不同方向发展。 嗯， 但是不同方向发展的话，它这个价值观背后如果跟那个老师跟学生差得远的话，就会出现问题。因为你看了于丹的解读吧，他说现在就不应该简单的批判猫了， 嗯， 社会转型了，意思是说猫吃鱼也是很好啊，这不能怪猫啊，这个社会转型了。但是呢，很多人会不朝这个方向发展，很多人可能会就是说，你看你吃鱼了，你吃老鼠是你自己得来的， 嗯， 吃鱼是人家给你提供的， 嗯， 你当你猫停留在老吃鱼给人提供的时候，你失去了你的工作能力了啊。但所以那么你假如往这方向发展的话，那个老师评你的分就会给你低分。 哎，现在很多漂亮如杨叔的女孩子基本上就是光吃鱼，那她负责老鼠 了。没有，我想的这是我们家的宠物猫嘛，她的确就是有鱼吃，她干嘛要去抓老鼠呢？去抓老鼠就是没事闲着干嘛，对吧？ 哎，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作文， 假如说这个猫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呢， 哎， 那意味着什么？ 好啊， 不是，就是宠物嘛，对吗？嗯，小鸟依人嘛，然后给你鱼吃。 以此类推下去，那个，如果猫是女人的话，那我要是能找到有钱的，我何必还工作呢？ 对，所以像你们这样的写出来绝对是零分的作文，零分的，然后最后拿出来看，哎呦不错啊，针砭时弊，反映了社会现实。 没错，我跟你说，你看说真话的就是零分。比如说像我刚才说微博作文，说什么最幸福的就是徐子东说要拆的那家在隔壁，这恰恰是真的社会现状。你知道我给你讲一个新闻，太逗了，我给你看照片，平常在新周刊报道的。我这个为什么说我是真的社会现实啊？56岁的农民杨有德自制火炮，两次打退拆迁队，炮楼高8米。徐老师，你看照片，2000多元的这个礼花弹，5月25号下午，就是100多拆迁队在挖土机和挖掘机的掩护下，带着钢盔盾牌再次来到他的家。杨有德发现之后，立即爬上炮楼，朝他们放了几炮，他们就停住了。这是真的， 这个题材啊，这个题材啊，几个文章都可以写，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可以写，同时与我可以写，难题也可以写，我生活的世界都可以写，与你为邻都可以写，这些你看什么都可以套得上去。 哎，但是我还是想问啊，就是好多人都特别怕写作文，就平时特聪明一小孩，一到写作文就犯傻，他就拼命，他是想我以前背过些什么什么作文， 编， 对，有点编，对，有一个调查显示80%的中小学生都写过撒谎作文，而且撒谎的那个套路和情节一模一样。 哎，不过这个啊，我有不同意见，徐老师，我跟你探讨一下，谁说作文不能撒谎？不是，就是在以我记忆所及，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哪个语文老师跟我说要写真事啊，我一直是把作文当成文学创作呀，记叙文就是小小说嘛，不就是编的吗？是谁？没有哪个老师跟我讲过要写真事啊。那不就是文学吗？瞎编吗？ 然后后来那个学校里面就一个老师给全班学生出了一道题叫危机时刻，然后结果发现40位学生有36位写出来的一模一样，全都是如何怎么制擒盗贼啊，然后怎么制擒人贩子啊，怎么怎么的，就这遣词用句和情节全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老师就傻了。然后后来发现他们平时背诵的那个作文书也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家长也很无奈，就是现在小学生为什么就是不能够真心实意的去写一个东西，他没有这样的生活阅历。 基本上从雷锋日记那时候开始，我们那时候就抄雷锋日记嘛，然后就学会就是说路上捡到一个钱包啦，然后脑子里跳出俩小孩啦，一个要怎么样，一个要怎么样，然后最后面那个打胜了那一个了，大家都这么抄。就是其实呢是我们有一次讲过双峰日记嘛，有人觉得我们瞎胡闹，无厘头，什么那个风，那个叫什么风，我也忘了，然后怎么可以跟雷锋相提并论？其实真有关系，就是雷锋日记的时候，日记是内衣，日记是内衣，可是那个时候呢，提倡内衣外穿， 啊， 你看我们写知心话的日记拿出来要给班里看，要拿出去展览， 没错， 就是内衣外穿嘛。 嗯， 所以养成了多少年大家都没 养成了多少年撒谎撒到灵魂深处，知道吗？ 要真诚的， 没错，我现在跟女孩子说真话我就脸红心跳，说假话那不打奔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杨叔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四川的作文是？ 最美的青春嘛，然后网友就联想了一下，哎，最旁边应该打一个括号，叫献给导演，特别坏。 这边说是富士康跳楼的年轻人。 对对，就最美的青春，就是说把我的青春历程全都献给了富士康，然后最后以跳楼结局。 你看这个时代不同了，是吧？男女不一样啊，是就时代不同了，这个标准语句都出现了差异。现在是献给导演，你知道？网上还有人说我很亲切，当年我就是这么写作文的，一些标准的这个。语句，比如说啊，小朋友，谢谢你，你叫什么名字？这是扶老人过马路之后，老人说，接下来的标准答案就是我的名字叫红领巾。然后就是说，今天去小卖部买东西，阿姨多找了我2毛钱，我看了看胸前的红领巾，退回去了。然后下一句必定是。我再低头看胸前的红领巾，颜色更鲜艳了。 你这是让我想起来，我们以前写作文啊，也是，比如说你永远都会说到那个吃苦耐劳的精神，就会打一个比喻，就农民伯伯如老黄牛一样，默默耕耘，怎么怎么样。然后说到妈妈的慈祥的时候，就会说，哎，这个烛光下看到妈妈的几根白发，然后还有她生满老茧的双手在那缝纫。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然后你一问，所有的学生几乎都用过这样一个句子。在网络上还有一个叫做中小学生经典必用句的这么一个帖子，然后你看完了之后捧腹大笑，因为10句有9句你以前都写过。 这就是你知道吗，对于一个民族的整个的这个一大俗，你知道吗？那天咱们不是讲吗，我说大家都在争雅俗，实际上雅俗的概念都不同。那比如说我那天说一个概念，少数贵族精神贵族他们的趣味叫雅，其他的大多数都算俗。可是你看今天我们又发现一个雅俗的概念，这一套的这种套话是朗诵体啊还是什么体，说什么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凤凰卫视，度过了快乐而有意义的这一天，就整个这一套，这是当今中国一大俗至今，对吧？我跟你讲，这跟咱们这个行当都有关系。我跟你说啊，好比说我们平常哈，因为这个自己不能控制的金钱方面的欲望哈，也难免去参加一些这个走穴嘛，这商业演出。但是你知道，实际我不算多的啊，我一点也不火，也因为人家跟我说了，说这个地方上有个活动，我们跟人家推荐您呢、啊，人家不大喜欢您。一听说窦文涛，谐星啊，我说我们谐星，我说是邪恶的邪呢，还是诙谐的谐？你知道吗？我这样的都被当成谐星，就是说人家就说我们喜欢正一点的，你能不能找个那种正一点的。你知道你从这个角度从这个细节啊，我发现什么，就发现整个中国的这个办活动绝大多数人的审美它停留在一个什么程度上，就这种朗诵体，就这个春风送爽百花正艳， 连爷爷您回来了， 没错， 这种 这就出去让人家笑话。我就跟那人说，我就哭笑不得呀、啊、我说这一套我20年前我就是这样的呀，我们都是这个中就是生活在中央台那种过去的调调的催眠下长大的、嗯、这一套对我来说是张口就来呀、啊 嗯、 你知道在我们的行内来说，这个播音腔话剧腔费了多么大的劲儿，我们才能回到像人一样说话。 现在全中国还有到处给婚礼，那婚礼的主持啊， 嗯， 很有语言水平，但是都是套话，你不能讲意外的话，没人喜欢你讲出一些开玩笑的话， 是， 明白？你一定要什么高山长水，那个你都背的不，他一大套的。后来我去参加一些讨论会啊，有时候报告啊什么的，后来就有一位就是很有出名的文化人，就跟我有一次知心的讲过一句话：子东啊，这样的场合要配合。 配合， 明白吗？要配合，你明白没有？所以这个要配合，就是说你说的话要符合听者的需要。 但是你知道听者是谁？我就发现啊，中国还没有进入真的观众模式、受众模式。你看嘛，主要所谓的听者是坐在第一排的领导。 对， 坐在第一排的领导，他们开惯了大会，看惯了那些个正式的仪式，他希望一个主持人呢，就是应该 这么说话，哎，在这个秋风送爽的时节，樱花节开始，不是秋天不可以樱花，你这我 秋天 说错了， 不管了， 我 反正开始了，声音上去就行了。 不是真的，我觉得啊，我很有这个忧患忧国忧民的意识，我觉得我想跟中国全国人民啊，普及一下关于主持人的一点常识。我觉得就是说，哎，咱做最起码的八个主持人排着队朗诵这事儿，以后就歇了吧，太土了，我告诉你们，太傻了，太可笑了，不知道吗？传到人家外边都是笑柄。可是现在大家这个审美心态 还是 你看人家美国奥斯卡对吧，这个人上来要娱乐大家。我跟你讲，我不是什么谐星了，我私下里我认为我很没有幽默感。 像你这样的绝对不能去主持 对 春晚。 那怎么那当然咱不配。我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啊， 人家有笑林大会嘛， 你就就是我完全不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显得像是好像故意做个小丑的样子博大家一乐呢？为什么？我跟你说，好比说一个活动，是都咱们都是撰稿人写的稿子。我跟你说，中国这个文体都是朗诵体， 对， 甭管你什么活动典礼或者什么，全是朗诵体。我一想，我不是有幽默感，我有点责任感。 对， 我觉得这么一场活动，这么几千观众，那十几个都这么照稿背、照稿朗诵，这么下来，大家睡着了， 他想搞点新意思。 我说那我就扮演个小丑吧，就乐一乐嘛，就这么就是隔着隔着人也好点嘛。但是你看咱们国家现在 你划不来，人家广告商就不找你。 对，我就认为就在我们行里，我觉得最傻的恰恰是现在。 可他 你这说明什么呢？ 哎，我这个想起一个来，就比如说我们平时播音吧，就播稿子，有些是外电的稿子，有些是比如说新华社直接翻译出来的。那我们很多播音员就觉得，你要是翻译一个假如新华社来的一个什么什么通知的稿子，那简直是念绕口令。你念完了之后你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你要仔细的去分辨，大概在第三段或者第四段或者末尾的时候，哦，它才点题了，然后前面三段都可以忽略。 所以你们 说 这为什么呢？他为什么就不直接省略了前三段，就直接来一个最重要最简单的那几句话？ 所以你们播新闻的就容易这个有口无心，播成口误。我听说最著名的就是今天美军切断了伊拉克的两条输卵管。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还有一个人吧， 刚才杨师傅自个儿不好意思说，告诉我说还有那个新闻主播把那个日本那个日经指数念成了月经指数。 人家形象以后人家不来了， 不来了。 我就是说啊，你发现没有？这过去咱们学这个信，这讲信息到达率，这种朗诵，我不是贬低朗诵啊，朗诵有朗诵适合的这个场合，但主持不等于这个朗诵。对吗？有你比如说，我就说你们女生你知道吗，有些时候你起到一个反效果。我有一次啊，在电视上他们不是弄一个什么筹款晚会呢什么的，我没看，我就听这个声音。你知道这个女的啊，一个女主持的嗓子，还是你们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我发现你过分高亢超过了你本人的音高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反而走低，你知道吗？他比如说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听着像倒退，你知道吗？ 其实不像前进，像倒退。这是唱高音你上不去的时候， 上不去他反击， 变成假声了。 对，奋勇前进，我怎么听电视里一种凄厉的这个感觉？您， 不过话说回来，正因为有这么多套话，才需要文学。文学的这个俄国形式主义讲，它文学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陌生化。 嗯， 怎么？就是因为我们日常说话，我们因为两个原因，一个原因要传达信息，我们用最简单的字；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我们为了一些礼节啊、道德啊，是不是也需要我们讲一些套话？就是套话，人死了嘛，松树在摇晃啊，爱情的玫瑰啊，对不对？那这些套话走多了以后呢，就疲倦。文学呢，就要把它。那个顾城讲那句话最好，他说这个当代的中国的语言就是人民币用脏了，我想把它洗一洗，就人民币就像用脏了的人民语言啊，就像用脏的人民币，我要把它洗一洗，清洗一下。就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读出来那个恶搞的那个，这个是文学化， 哎， 这个就是陌生化啊、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它的天上。 所以你这个全国到处从上到下整天说套话的一个国度， 嗯， 讲什么发明创造呢？我觉得这人的思维方式 都有影响啊，所有的人都必须说，而且你知道这个套话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啊？昏昏欲睡，你知道吗？同样的词语反复重复使用，人们的脑子啊，接受你信息的这个信息到达率啊，会有100%最后降到0%，所以课堂上才睡觉嘛。杨叔，我给你看一个很好玩的，这个非常可爱，这个孩子现在在网上流传，咱们看过那个演讲地里边小孩啊，这个叫装醒哥，说的是一个小朋友在课堂上睡着了，又拼命不想睡。但是你看啊，小朋友很可爱，我们来看看。 他估计这个就要被偷拍 了，不知道，真没有。是吗？对，我太喜欢这小朋友， 太可爱了。他估计自己被拍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 那当然了。 对。哎，但是你刚刚说到那个抄袭的那个，我就想起来 BBC 曾经有一个分析报道，就是那会儿世博会的主题曲不是被传出来是抄袭的嘛？ 然后来他90%被传就是抄袭的。 对， 抄一个日本歌。 他有一个分析报道叫做“抄袭大国无法成为抄袭大国”，就说中国是一个抄袭大国，从山寨，然后到一个世博会的歌，他都要抄。那抄是最简单的拿来主义嘛？ 没错。 所以中国人就不喜欢去创新，因为创新需要巨大的脑力。